2009年8月，澳洲新南威尔士省议员的职员准备好一份极之另类的档案，里面记录了多位议员和职员的撞鬼经历，发生地点都是在议会大楼里面。有人深夜听见不明来历的婴儿喊声，亦都有人早上的时候见到一个士兵样貌的鬼魂走来走去，甚至有人见到一个老女人坐在椅子上面摇晃之后消失。那里闹鬼是因为议会大楼昔日是间医院，地库昔日是停尸间。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2009 B 09年十大灵异事件下。 好，咁啊，我哋要开始揭晓第五位啦啊！ 第五位呢，其实呢，你唔可以话一宗事件，其实系一连串嘅事件。点解咁讲呢？就系2009年呢，就对于好多鍾意研究月球嘅人嚟讲呢， 係 好多消息嘅。多到呢有开始觉得呢，即係你甚至你怀疑究竟喂你哋而家所讲嘅嘢真定假㗎。首先不如咁啦，就嚟到2009年呢，属于美国 NASA 一个好重要嘅一年。点解呢？ 是 因为呢佢係呢个登陆月球嘅40周年纪念啦，即係1969年。相信佢哋所谓登陆月球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我哋姑勿论暂且唔好顾念佢哋究竟係一个所谓 真定假啦。 真定假，或者係阴谋论，定係话佢係拍出嚟点都好啦。咁我哋当然作为一个普通嘅人类，听到 NASA 话要庆祝人类登月40年，甚至仲要呢搵到呢经常都已经系消失，唔可以即系话佢唔肯同埋佢唔愿意去走出呢个大众嘅地方呢嘅岩石堂，即系第一个去离开嗰个太空舱走落月球嗰个人啦，已经系差唔多佢系拒绝任何嘅访问啊活动啊。咁呢次佢都 NASA 都请到佢再一次出返嚟，咁已经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件大件事嘅 ,ok。甚至就因为佢个纪念嘅40周年呢，亦都呢喺暑假前定系唔知6月定7月嗰阵时啦，我唔记得 exactly 日子啦。咁嗰阵时就系 NASA 开咗个好大嘅记者招待会啦，就话将会去将一啲旧嘅登月嗰啲所谓嘅片段呢， 未公开嘅片段， 公开咗嗰啲就要 digital 化，即係数码化佢，高清化佢，就再会摆上网站俾人睇呢，就开咗个记者招待会。我有当时我喺香港就睇住嗰个记者招待会嘅 live 呢，我睇足全场嘅，睇完我啊真係嘩，即系口都合唔埋啊！话俾你听，即系点解咧？嗱，当时我心谂，嗱，第一，记唔记得几年前咧，曾经有单新闻咧，系好离奇嘅，就话原来我哋登月嗰个所谓嗰啲好 raw 嘅登月嘅菲林片咧，系完全唔见咗噶嘛？记唔记得呢单新闻？ 之前我哋都讲过啦， 即系消失咗噶嘛？咁后来呢就又即係冇乜 follow up 嘅报道啦，但係就引述咗其他啲比较错误嘅消息，就话啊搵到啦，原来喺澳洲其中一个嘅大学嘅仓笼里面搵返。但 sorry 啊，嗰个唔系 original 嘅所谓嘅菲林片嚟㗎，而家都系搵唔返嗰个 original 㗎，消失咗㗎 ,ok。咁当然呢嗰个记者招待会亦都有人问过呢个问题啦，即系问啊消失咗。咁当然 NASA 有好多嘅讲法啦，又话可能唔小心摆咗地度啊，或者唔小心重用咗啲菲林啊等等啦。咁你都接受唔到嘅，即系相信人类第一次有人去月球，你会唔见咗啲菲林 呢珍贵嘅片段啊， 或者你唔小心重用我諗我哋屋企拍嘢都唔会重用㗎嘛。 好明显佢拎咗去战煲底。 係真係唔知佢拎咗去边啦。咁唔紧要。咁嗰日嘅记者招待会当时呢就坐咗几个人啦，包括有啲嘅 NASA 嘅发言人啦。甚至就係帮 NASA 去处理一啲数码高清嘅荷里活嘅一间电影公司嘅工作人员。 咁咧，當時 NASA 就介紹佢就話啦嚇，呢位咧就係我哋咧幫手去做呢啲高清嘅片段啊，甚至佢俾咗幾個版本出嚟睇， 嗯， 即係話啊呢段咧就係舊嘅 raw 嘅，呢段咧就係新嘅高清版嘅。你睇完咧，你唔覺得幾高清嘅啫？講真 ，OK， 高清咗少少咯， 就係黑色嘅地方都係黑咗少少，白色嘅地方就再白 了。係啦，差唔多啦。誒、哎，你真係講中曬，嗰日睇過就係有咁嘅感覺，OK。好啦，咁之後咧，嗰、那個啲記者當然問問題啦，就問咁你哋點解會有幾個問題？我當時真係好彩，啲記者有問到啊。第一就問點解你會一間荷里活公司會幫你做呢啲咁即係 咁珍貴嘅片咧？ 係咯，即係有個記者情問到。即係一個好直接，就話你唔驚，即係有人話你陰謀論啊呢樣嗰樣咩？甚至嗰個 NASA 咧自己都咁講啊，話係啊，你係咪想問即係有冇人你會誤解我哋有陰謀論？係 咪導演拍出嚟㗎？係 啊，類似咁嘢。咁之後突然間佢講嗰句説話，嗰、那個答案咧令我更加匪夷所思嘅。嗰、那個 NASA 個工作人員就係話：哦，因為我哋合作開㗎啦。嚇？合作開啊？咁以前佢哋唔需要高清嘅時候，咁佢哋合作啲咩咧？系咪即系话佢帮手拍嘅咧 ？OK， 唔紧要，你既然咁样答，好似你都答咗我咁样噶啦、嗯。第二就系、是，咁究竟你边啲地方要高清去处理，边啲唔高清去处理咧？ 吓、 啊，当时你嗰个工作人员咧就即刻嗰、那个即系荷里活嗰个啊，吓即刻就抢咪讲噶。 系， 佢话系咁嘅，嗱，大家唔好误会，其实咧我哋都系听从指示嘅啫。吓、啊、，NASA 叫我去边度改咩咧，我就改乜 ；NASA 叫我唔改咩咧，就唔改乜。 呢、這个 command 嚟噶。 但系我心谂。你唔系应该一条片，咪所有高清咪全部高清咯， 嗯， 全部 digital 化，佢咪全部 digital 化咯。原来你每一张相，你每一个咖啡杯，你仲要拣啊？ 系，梗系啦。NASA 可能咧系一个嘅舞蹈奇才啊，或者系编剧嚟嘅，所有嘅嘢咧要慢慢堆砌出嚟，有好故事性嘅。 咁奇怪啊？喂，咁我就觉得真系离晒谱啊！咁之后咧，你仲要一路所有讲嘅嘢完全 make sense 嘅、嗯，即系包括讲翻嗰个太空舱个位置啊，点、嗯、样开门啊，即系佢讲翻40年前嗰单嘢啦吓，又讲到嗰啲。个相机点样好麻烦啊？点样装啊？哇！真系讲到所有嘢咧，我越听就越似咩咧？喂，越似我哋形容嗰个阴谋论系真噶、哦，所以好似点样听落咁假嘅？ 人哋睇片已经觉得假嘅时候， 咪咯？ 哇！点样知你仲有啲嘢去 support 咗成件事、 啊？系、哦，咁我哋已经觉得喂点啊？你40周年，你唔系应该再将，因为佢哋开头咁讲噶嘛， 系 话会嗰个记者招待会同埋嗰个所谓嘅纪念咧，就会一嘢就判低所有阴谋论者噶啦嘛。 系 我睇完个记招，我心谂哇！不但止棒低唔到我哋，仲要你 仲 support 咗 我哋、啊，你完全唔似系咁。好啦，之后咧呢单新闻完咗之后咧，有另一单新闻啦，就系后来头先你喺麦后都讲话呢单十月初嗰阵时，09年十月初嗰阵时，无端端 NASA 就话啊准备。派射咗个飞行器啦，一边就拍摄，一边就去撞个月球嘅南极，就号称有水分， 嗯、 就希望咧撞落去嗰时咧，啲水分四浅，就俾后边嗰啲嘅工具咧就接住，第时我哋分析，之后再要拍低成个过程。咁我已经觉得真系离奇之中嘅离奇。我想问下，早你有冇记得呢单新闻？ 我记得。 你点睇咧？ 我觉得黐线啦。 点解咧？ 两个字。 点解咧？ 即系我哋如果嗰个嘅技术咧，已经系有嗱，我哋话又话去到咩有太空人啊，可以喺即系月球做好多嘢啊，成啊。我虽然而家又去第二个球咁样啦，去搞一啲嘢咁样，但系 你讲得好核突，去第二个球、啊。 但系。就系正正咁， 好彩唔系 NASA。 就系正正咁就得啦，即系你要去第一，你而家咁样个行为咧，首先我觉得你系破坏咗一啲嘢先， 绝对啱啊！ 你唔破坏呢啲，即系你要攞一啲嘅成分嚟到做研究嘅时候，系咪要破坏呢啲嘢咧？第二，喂，成单嘢你不嬲，老实讲啊，你都系先斩就后奏噶。而家咧就唔知点解好兴 做直播添， 系啦，哇，好似大龙凤咁样， 系 搞一轮出嚟都唔知做乜嘢。你有冇发觉年代真系唔同咗嘅？以前一啲科学研究咧，全部都系先斩后奏嘅， 可以咁讲。 但系而家咧，唔知几时开始，所有嘢咧就又唔系问你意见，但系就话俾你听，嗱，我哋会咁做啦，先将嚿嘢撞鬼烂晒佢，然之后咧先至慢慢再嚟重整翻呢件嘢。咁我哋就知道咧嗰、那个。 醒的过程是怎样 啊？仲有后方我地嗱，如果佢有人授权佢去撞，就话啫。我哋地球几时授权过 NASA 去撞月球噶？ 咪就系咯。 你联合国几时俾佢即系立乱撞噶？喂，如果咁啦，嗱，佢仲要讲嘛？如果有水分咧，即系第时有机会咧，就可以喺月球住啦，或者甚至咧月球可能代表有水分咧有生命啦。 系。 咁你就唔俾嗰啲南极嘅少少水分就养紧一扎生命嘅咩？ 咪就 系、是哦。你想突然间撞死晒佢哋啊？系。哦，即系你话俾我听，撞死咗所以冇生命啊？ 万一嗱，你谂下啦，哇！即系月球始终都系一个我哋未系研究得好清楚嘅一个嘅星球啦。 系啊， 哇！你万一突然间撞咗个嗱，正所谓一架车，我成日咁样喺度比，即系比喻揸车撞车 touch wood 啊，撞车嘅人咧就有经验嘅。通常咧唔系咁容易个 airbag 弹出嚟噶。 哦，呢啲经验你有多啲咧、啊，我真系冇啊！ 架车就算烂晒，有时候个 airbag 都弹唔出嚟噶。 系啊，个原因系你试过几次都弹唔到啊？ 系，原因系咩啊？因为啱啱撞唔正嗰个要点啦，总之就系、是，即系但咧有时咧有啲私家车一撞咧，如果你啱啱撞正嗰个 bumper 嘅中间咧。 嗯 你成架车就算唔烂都好啦，嗰两个安全气袋都哇咁扮出嚟嘅。 嗯， 咁所以我喺度谂紧，喂，你万一你而家撞喺月球上面做呢啲咁实验，你万一撞正月球嗰个要点，咁咪试啦。 喂，唔系啊，即系就算佢撞唔撞正都好啦。我俾个例子嚟， 系 嗱，我时都讲笑，我话如果咁样都可以做得嘅话咧，咁即系话咧喺十万光年外嘅一个外星文明，佢就用超远望远镜就见到一个叫地球嘅嘢， 系、 就再望落去咧就怀疑咧喺呢个嘅一个南中国嘅一个小岛附近有个。我哋叫做万宜水库嘅一个地方，怀疑有淡水， 系， 所以就怀疑有生命喺附近啦。好，于是乎佢就派咗个太型嘅飞船， 系， 就为咗去证实嗰度有淡水， 捞一啲嘅水， 唔使啊，证实要有淡水啊。于是乎就学好似地球咁样啦，直接撞击落去 ，OK， 方圆成个香港九龙新界毁灭咗，啲水分就弹咗上太空， 跟住佢翻去个报告，真系有水噶， 真系有水不能止，仲要揾到一啲死。死咗个尸体嘅残骸，证明 有生物 嘅，冇错啦。咁呢个系咩角度咧？ 所以你话咪黐线咯， 系咯。所以南NASA 突然间又做啲咁嘅嘢，嗱，你记住，佢啱啱先纪念完自己登陆月球40年，就讲到系和平的一步，转个头翻，笑个飞行器撞开南极个嗰度搵水啊！你就真系咪佢哋反智到咁嘅咧？仲要系喂，南极以前又嗱，我应该咁讲。月球呢无论是南极、北极、左极、右极以前的 NASA 就话死都话冇水 嘅， 后来呢唔知点解咧，又话印度嗰边就探测到有水咧，又话所以南极都可能有水。哦、以前你又话肯定冇水，而家又话可能有水，于是又派架机去炸佢，之后咧炸完之后咧就话系啦，证实到有水，咁之后点咧？你系咪咁样就完嘅咧？成件事好啦，之后咧点咧？过咗几个礼拜咁日本嗰边嘅一个，你知日本都有啲探测船去睇住月球喺度转啦，咁就话咧声称发咗影幅相翻嚟，就话咩咧？就话怀疑其中一个地方咧，就见到月球有一个非常即系讲紧70至80米直径嘅一个大坑深坑，黑色嘅好深啊，通落去可能好深嘅地方嘅。究竟系咪一个神秘嘅出入口或者地洞咧？系日本嗰个月亮探测船影到嘅。后来影完之后，其他国家话系咩？有咩？我哋影唔到、啊。欧洲话有咩？美国话有咩？中国话有咩？因为我心谂点啊？点解？所以我话咧，2009年咧，我第五位嘅月球连环新闻事件系我第五位，就系、是、佢太多奇怪事喺上年发生啊、 嗯！ 全部都关月球事嘅、啊。咁你想？点啊！ 分分钟日本影到嗰条深坑咧，就系、是、美国早前揾啲嘢无啦撞咗落去整出嚟嘅啫， 好似唔系嘅。如果系嘅话，喂，咁啊系嘅，真系好容易撞烂咯，你明唔明？撞少少就变咗深坑，咁深坑里边可能有其他嘢，我应该再派架船。 进入嗰个深坑咧，真系唔知道。 要啲太多人去处理一下。 系啦，好咁啊，之后去到呢个第四位。 系 咁第四位咧，嗱呢单咧，我就觉得系香唔系香港嘅，即系全世界都严重忽略嘅事件嚟嘅。 哦， 系。咁你唔知道咧？而家嘅非洲咧，除咗你哋天主教之外， 系 有好多宗教团体咧，系去到传道啦，做工作。你知噶， 绝对系啊， 系咪？因为非洲系一个大市场啦， 冇错。因为咧，嗰度好多灵魂需要我哋去拯救。 你真系讲得好啦。喺我的角度咧，就系、是、哇，有几多人可以做信徒之后，又可以攞到好多嘅捐款同埋奉献、 啊， 之后咧又喺当地咧滚存唔同嘅势力。我知道嘅非洲咧，而家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宗教团体嘅争夺战， 绝对系啊！ 你哋天主教唔知道你哋边度系你哋嘅活跃嘅地带啦。 天主教活跃地带喺啲法语区嘅地方比较多， 即系可能系北非啊， 系啦， 西非啊嗰啲地方、啊。 因为通常而家我知道咧、嗯，即系一定系传教士噶啦，嗰度即系你冇本土宗教噶。 系啊系啊系。 咁、 啊、 而法国咧都几多传教士去帮忙嘅、 啊，其中一啲啦、啊、英国我都知唔少，美国更加多啦。 系 嗰阵时我记得几年前咧，我去埃塞俄比亚。 系。 咁啊，因为埃塞俄比亚系一个传统旧嘅东正，其实佢唔叫东正教嘅，即系我哋咁讲叫东正教啦，就叫埃塞俄比亚式嘅基督教，叫或者有人叫做埃塞俄比亚式嘅东正教。 系， 咁但系咧， 可能系叫做埃塞俄比亚礼嘅， 系啦系啦 系啦。 咁如果你用旧嘅中文译名就叫伊索匹亚派啦， 吓 咁当然都唔紧要，都系讲紧基督教 仪式上嘅嘢嚟嘅。 咁但系佢保存咗最古老嘅基督教文化之一嘅吓，即系你千祈唔好以为罗马系最古老啊， 绝对唔会。 亚美尼亚都起码古过罗马啦，埃塞俄比亚守嘅系甚至系守到犹太教嘅嘢都守。 罗马喺历史上绝对系一个新成立嘅地方嚟嘅， 唔好话我。窒你啊！ 土耳其都耐过罗马啦、 啊！哎呀，突然间咁谦虚啊你！ 呢个系事实，呢啲系历史嘅事实。 哦、好啦，历史事实反驳唔到系咪？咁我哋当时去到埃塞俄比亚都知咧，其实里边已经有好多基督教嘅唔同嘅派系咧，都已经争夺市场噶啦。争夺到我有少担心嘅，即系担心咩咧？就系因为佢哋本身有好多嘅旧嘅经文咧，都系已经系好多旧经文系而家主流嘅基督教唔承认嘅。 嗯， 但系佢哋依然系 keep 住噶嘛吓，即系包括 Book of Enoch 啊。包括呢、這个托马行传啊等等啦、啊，咁我就见到原来有好多基督教咧想即系占领市场咧，就出好多埃塞俄比亚文嘅古文啊，嘅圣经咧就用翻我哋而家主流基督教嘅版本，就 skip 咗好多佢哋认为系刺经嗰啲嘢。 系， 咁我咪觉得呢个咪就势力权力嘅斗争咯吓。咁点解我无端端会话要提起非洲嘅基督教事件成为我想落嘅第四位咧？ 系咯。 咁因为咧，原来喺上年2009年咧，就有一啲系被淡化咗嘅新闻咧，就算国际传媒都淡化嘅， 系 因为就系牵涉到基督教，所以淡化。咁原来而家咧嘅尤其是西非啦，尤其是尼日利亚啦吓，呢、啲地方咧，其实尼日利亚天主教嘅势力都唔少噶， 都多噶、啊，都多噶。 但系基督教唔同派系嘅势力都多，系。Okay?咁但系最吊诡咧就系佢本身亦都好迷信嘅国家，又系好多信巫术嘅国家。咁于是乎咧喺2009年咧，其实好多慈善组织同埋人道组织咧就去调查尼日利亚以及整个西非嘅基督教嘅世界里边咧，就出现一种几唔寻常嘅猎巫事件。 猎巫、 即系你哋以前中世纪梵蒂冈去猎巫、去猎巫婆啊、巫师嗰啲嘅事件咧，就而家喺西非系出现得非常之厉害嘅， 系 以宗教名义去猎巫、啊、，OK？ 宗教名义去猎巫都唔系最大嘅问题，而系点咧？而家咧差唔多有成保守估计有15,000，可能有人话多到可能系超过30,000。嘅被人话系巫婆或者话系巫师或者话系妖术嘅人嘅人咧，全部都系15岁以下嘅细路。 嗯， 咁呢个系一个好大件事噶。咁佢哋甚至有人形容嗰啲细路叫咩咧？叫做巫童或者叫妖童吓。但系 毛筒啊。 你想讲咩？毛筒？ 我睇谂咩毛鞋嗰啲咧？ 啊，唔系嗰啲毛丝嗰啲。咁但系最弊就系咩咧？呢啲全部系正常细路哥、 啊，绝对系啊！ 佢哋唔系识巫术噶、啊，佢哋唔系， 佢哋只不过系生长咗喺呢个地方啫。 其一啦，啊、其二就系因为咧有好多嘅变咗系信。可能是非主流，可能是主流，可能是另类的派系的基督教的团体呢，他们有时会教那些父母呢去怎样去分辨他的仔女是不是巫师或者是邪术的人。 嗯、 那就开始扭转了整个局面。例如突然间我家人突然间有些人病痛就赖个仔赖个女。突然间可能个家族里面有个老人家死了，可能是自然死的。那就赖个仔赖个女赖个孙是巫童或者妖童。咁就要對付佢哋。喂，你明明佢哋唔係呢就咁話趕出佢屋企喎。你知唔知成個而喺2009年發生好多萬至三萬個嘅所謂被巫童呢，其實係被虐打虐待。嗰種情況係你估都估唔到㗎喎。 因為佢認為佢哋係黑星。 係呀、啊、或者認為佢係魔鬼。咁不如轉個頭返嚟呢，我話俾你聽，當中有啲細路哥係俾人點樣去虐打虐待，有啲係慘死嘅。返嚟再講。 港英時期嘅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簡稱 SB， 早於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納入皇家香港警察編制，表面上由警隊負責，但係實際上完全獨立運作，並直接由英國軍情五處MI5 指挥，所以是昔日香港最神秘的部门。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它闪烁。